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浩浩雙雙，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浩浩雙雙嚇。咁啊，今晚咧就係南美見聞錄嘅最後一集啦。咁樣冇辦法啦，真係唔好意思咧，有少少所謂落雨收柴嘅感覺啦。咁啊，即係要講埋呢個秘魯同埋玻利維亞啦。咁啊，秘魯咧真係好得意啊。其實佢呢個中文名係啱啊，因為佢個英文名咧，當然其實佢係西班牙話啦，就係、叫做 Peru。啊，就唔係 Peru， 因為 Peru 咧，所以秘魯 Peru 咧就好啱嘅個名嚇。咁所以嗰個字本來係魯字嚟嘅，所以你正音咧應該讀秘魯嘅，啱唔啱？但係其實我哋平時讀開嗰個反而係啱啲，就秘魯好似喺出面嚇、做完放工之後去秘魯，佢就叫秘魯啦。咁但係咧，其實我想講一樣嘢，我真係去到利馬咧，佢就跟住好早一個景點啊，帶我哋去海邊嘅。就睇一個海邊嘅公園啊，咁有啲雕像啊，都幾得意咁啦，又唔係好突出，但係我就感受好深啦。我相信成團人幾十人咧，係我感受最深，因為我幾十年前已經係開始關注乜嘢叫做厄爾尼諾噶啦嘛。而厄爾尼諾最先被發現或者佢個起始點，咪就係秘魯對出嘅太平洋咯。咁今次。哇！隔咗幾十年，我卒之有機會嚟到東太平洋最盡頭，即係秘魯對出海岸啦。所以我喺嗰個咁嘅海岸望出個海就好有感觸啊！嗱，呢個就係影響我哋世界上好多氣候反常、天氣反常，就係、嗰個 El Nino 啊，即係你知佢係西班牙話，就係即係一個叫做The Little Child。咁但係佢所以叫聖嬰暖流啦，因為佢每年大概聖誕前後咧，佢有時每隔幾年咧，嗰度嗰個海洋嘅温度咧，個洋面啊係特別異常咁高嘅。咁、所以當地嘅漁民就改咗個名字，就叫 El Nino 啊嘛。咁所以佢就改咗就叫做聖嬰暖流。 咁得。咁你去嗰陣時睇有冇咩？ 咁其實冇乜異象嘅，你睇佢嗰日天色啊麻麻地，就唔係藍天白雲啦嚇，個天少少灰灰蒙蒙，望出去嗰個太平洋靚就完全講唔上係靚噶啦嚇。咁、但係就即係純粹係我自己嘅感受咯，就啊呢度就係厄爾尼諾啦咁樣樣嚇。咁、其實嗰度係世界上漁獲係其中一個好多嘅地方㗎嚇。咁、當然所以秘魯啦，即係打魚啦。咁同埋就以前喺南部，即係同智利接壤嗰度就好多鳥糞石啦，係嘛？咁但係其實佢都有銅礦嘅。我記得去到利馬咧嗰度，有一個城座教堂咧，城雖然唔係好大，但係城座係銅做 的。哇！ 係啊，但係佢銅得嚟咧，其實你知銅係會生鏽噶嘛，所以佢全部係即係銅殼式，即係珠光色咁嘅，珠光色嘅，因為佢梗係冇人去省啦，省都冇意思嘅，因為你可能幾個禮拜佢就生翻瘦噶啦嘛，咁幾有趣嘅，成座教堂係銅嘅喎，因為佢嗰度好多銅嘅，咁但係秘魯咧，如果講近代啲都得意嘅，原來秘魯喺八十年代咧，嗱，即係又講少人種咧，上次有講過噶啦，其實南美洲都幾多日本人嘅， 嚇、 係啊，真嘅，因為日本人咧，佢有好多原因嘅。其中一個就好似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嗰時都有啲關係嘅，咁但係當然有，我哋中國人就好多嗰時因為賣豬仔啦，係嘛，所以我哋就好陰功啦，即係尤其是清朝嗰時啦，清末啦咁樣，我哋好多人因為無以為生啊嘛，即係民不聊生咧，咁亦都俾沿海好多呢啲外國人咧就係嚟去即係欺騙啊嘛。咁就话搵食，咁於是就係咁以咁佢分分钟好多签佢都唔識签啦，打个手指模就当係话签约，话分分钟係五年啊十年咁样，点知有好多呢去到呢就尸骨都冇啊，返唔到嚟嘅吓，咁都话佢起嗰条铁路啦，所以华工血泪史嘛吓、即係美国嗰条 Trans 呢个 Pacific， 即係由太平洋去到大西洋嗰条铁路呢，其实都唔知有几多我哋中国人嘅尸骨喺度。啊，因为佢嗰阵时候冇乜安全措施，佢成日都用炸药炸嗰啲石啊，嗰啲咁样咧，其实死咗我哋好多噶吓、跌死啊又有，炸死又有，咁样咧，但系其实亦都有啲卖咗去南美噶嘛，啊，咁所以我哋中国嘅即系华裔嘅人有，咁但系日本人咧，原来咧喺巴西都唔少日本嘅，所以咧喺南美啊，即系有啲地方都食日本菜都出名嘅，咁但系秘鲁咧仲劲，秘鲁原来喺八十年代咧系出现过一个日裔嘅总统嘅。 哇， 系啊， 系啊， 直情系日本人嚟噶，系啊，个面口完全日本人，但系佢最后即系佢选举嘛，佢胜出咗，咁而且佢都几受欢迎噶，咁佢亦都实施咗好多呢啲社会嘅福利政策啦，即系照顾低下阶层咧，亦都搞咗好多建设啦，咁样样，咁所以本来好嘅，但系真系好弊嘅，即系呢个世界就系、即系尤其是佢哋呢啲。你可以话嗰个基础比较薄弱啊，即系所谓宪政民主嘅基础薄弱啦吓，咁亦都你话人民嘅教育水平唔够高就得啦，但系即系美国又喺后面搞一阵啦，好多好多种原因啦吓， 咁样咧就佢后嚟都系贪污咯。其实好多都系出现呢个问题啊，即系就算你咁嘅陈水扁都系啦，你都估唔到噶。哇，大佬陈水扁就坐过监嘅，又民进党嘅，咁哇真系要对抗国民党，咁本来好正义嘅代表嚟噶嘛。但系真系权力使人腐朽，系嘛？绝对嘅权力就使人绝对嚟腐朽咁，所以咁最后陈水扁就搞到而家要坐监咁，就系、是。即系其实南美拉丁美洲都好多呢啲例子吓、啊，即系佢之前可能都系一个好受人民嘅拥戴，啲政策大致上都走对头嘅。咁但系整下整下咧，佢就抵受唔住呢啲贪污嘅诱惑咧，最后贪污。咁呢个日裔嘅咧，其实都系后嚟贪污就冇得连任啦，即系落咗台。但系最有趣嘅，头先我咪话而家秘鲁搞紧大选嘅，咁其中我最印象深刻一次就系去富斯科。即係嗰個古城啊，其實富斯科咧，即係都有新同舊嗰部分嘅，但係我哋最有興趣梗係去舊嗰部分啦。咁舊嗰部分咧就好有西班牙嘅風格啦，好多教堂啊、建築啊咁，有個廣場好靚嘅。不過好得好有趣，佢呢個廣場周圍就係西班牙風格啦。嗱，廣場中間有個噴水池啦，噴水池隔離咧有一個好高大嘅銅像，但係嗰個銅像咧就係 Patrick Kudik 啦，即係啲人咧咁梗係啦。而家啲人係完全要紀念翻佢哋印加，所以佢哋係自認為印加嘅後代噶嘛。佢哋唔會認，即係唔會認賊作父噶嘛，即係佢唔會認西班牙嗰個啦嘛，已經嚇。咁、雖然佢哋講西班牙話啦，冇辦法。咁但係咧，我有一嗰次有一晚係夜晚經過嗰個廣場咧，哇，好多人喺度搞緊競選活動啊，成班人喺度攞曬啲旗啊、啲幡啊，有啲人直情孭住啲鼓啊、啲搖鈴啊，喺度吶喊喺度唱歌啊。原來佢哋就係搞緊嗰啲競選嘅集會。咁而有趣嘅就係咩咧？講一樣嘢。而家喺竞选嘅人之中有一个呼声都颇高嘅咧，原来就系呢个日裔嘅总统个女嚟嘅，日本妹嚟嘅。咁所以咧，嗱我唔知佢几时啦，因为你知道今年都系大选年啦，吓就蔡英文就嚟上任添啦，好快脆。咁就希拉里就算上任系出年一月嘅，但系今年就美国大选年啦。咁秘鲁又系大选嘅，咁就唔知几时正式系真系选到出嚟啦。咁但系大家拭目以待啦。睇下會唔會有個即係咁，當然應該唔係靚女嚟嘅，應該可能年紀都唔細㗎啦呢個嚇。但係就係嗰個日本裔嘅總統嘅後代，咁、啊、似乎都呼聲幾高嘅，好有趣呢個秘魯啊。好啦，咁就秘魯頭先就講啦，就馬丘比丘呢個係最大嘅一個名勝啦，係嘛？富斯科嗰個古城咧，亦都係啦，富斯科已經好高㗎啦，富斯科係3800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即係我哋話克服好多嘢啦，南美之旅咧，其中一個就係高山啦。咁高山咧，其实真正第一次考验咧，即系最劲考验就系去到富斯科，因为点解嗰度咧唔系过境，而系要住一晚。咁样咧就当时好有趣，那个领队咧就系俾一个意见，佢话嗱，你今次去到呢、這个即系富斯科咧，其实我哋好似第二晚咧去翻一个叫神圣嘅河谷，就系特登低翻啲嘅，即系3000咁上下嘅。咁佢就话，因为我哋一下子咧就去到3800住咧，其实好容易出事。咁所以咧，其实佢明明已经去咗富斯科旅游噶啦，但系佢住就唔住喺嗰度，佢就即系洗车落翻去一个低啲嘅地方，叫 Sacred Valley 嘅，风景都好靓噶，好干净，好似度假式嘅俱乐部咁嘅酒店啦吓，一间好多一间间屋好矮，咁样咧，但系就嗰度因为低啲咧，我哋就易适应啲，咁啊喺嗰度住咗先，然后第二晚先至正式喺富斯科就3800，但系佢话你记住咧3800咧，佢话你最好咧就唔好冲凉嗰晚，佢话因为冲凉咧。是第一是真的浪費氣力的。第二因為你一定用熱水的啦，因為天氣冷嘛。咁樣呢你一用熱水呢你就那個新陳代謝冇錯啦，冇擴張啦，新陳代謝加快咗啦，心跳加快咗啦，就仲死。因為其實所謂高山症者呢其實最主要就是缺氧咋嘛。是嘛，缺氧。咁但係喂你個人即係新陳代謝快咗啊，即係你係浪費氣力啊，你咪要多啲氧啊。咁咁啱個空氣又稀薄又缺氧喎，咁你咪死多幾錢重啊，死得快啲啊！咁所以佢話咧，所以我哋成班人成團人咧都好聽話嚇、啊，我同太太嗰晚都冇沖到涼，咁啊卒之咧平安度過。佢話第二日咧你可以沖翻啦咁樣樣嚇。咁、啊、後嚟就上馬丘比丘啦，又更高啦。咁啊講真咧，後嚟咧真正嘅考驗就去到玻利維亞啦，因為玻利維亞咧，我哋去到最高嘅地方咧係過咗一晚夜嘅咧，係4500米嘅。哇，好犀利啊！4500米啊！因为讲真咧，我哋成日话去西藏啊、拉萨，其实拉萨唔高嘅，拉萨基本上都唔过4000米嘅，系、嘛？咁但系当然你4500米咧，已经去到真正人哋登山嗰啲嘅叫做 base camp 啊，即系譬如喜马拉雅山嗰个 base camp 咧，就去到呢啲高度啦。但系嗰啲系真系好劲噶啦嘛。咁但系我哋因为逐步适应咧，就卒之4500都俾我哋平安度过，但系都要好小心，真系唔系讲少嘅。点解啊？ 刷牙洗洗面咧，刷完牙洗完面已经气喘噶啦。你行路咧，你真系要尽量系好悠游咁行。你稍为心急，哎呀，啊唔记得拎咩喎，咁样啊，出翻去个房，譬如你喺厕所用下，哎呀唔记得呢个润嗰啲润肤膏咁啊，出翻去个行李度攞啦。你一出一入行翻两步咧，你弊家伙啦，已经系咁，直情好似唔知跑咗100米咁样啊！跑完100米个心系咁跳，系咁跳，个人系咁气喘气喘噶啦，唔到你恶嘅。因为佢就空气稀薄，个氧气又少，所以你系要好小心，样样都慢动作。我哋话 relax， 个个都互相勉励啊，互相勉励，唔系叫你快啲，系叫你慢啲。大家 relax 下 ，relax， 千祈唔好心急吓，即系唔好操之过急。咁我哋都平安度过。但系其实咧，当然亦都系讲，就系讲翻头先啦。其实佢个高山咧，唔定只系个空气稀薄，同埋佢嗰个湿度都好得人惊嘅，真系系好干好干。你系要不停嚟去搽嗰啲lotion 啦，即系吓啲润肤啲 cream 啦。咁同埋咧，你即系瞓觉你都要尽量即系摆啲湿毛巾喺隔篱。就但系都系叫做撩俾一格，叫好过冇咁解嘅啫吓。因为都叫做喺你旁边有啲水气蒸发下啦。但系即系有时到个人都干得好辛苦，个鼻啊个口啊，有个鼻好通啊咁样啦吓。咁所以都几挑战性嘅。但系最挑战咧就系后嚟我哋过咗4500嗰晚咧。嗰、那个我哋嗰阵时入到玻利维亚好快脆，我哋已经转咗咩呢，就係、是、四架嘅四驱车。我哋当时已经剩返唔係好多人㗎啦，因为其实好多团友呢就冇 join 到最后嗰部分。咁我哋就四架四驱车就搞掂，好靓嘅，即係系咗大型嘅丰田嗰隻 Cruiser,Land Cruiser,Toyota 嘅 Land Cruiser。咁样呢、我哋最后呢就经过一个景点，就佢话落车。咁嗰度原来又系有喷泉嘅，即系有嗰啲咩热喷泉啊，吓一啲咩 geyser 嗰啲咁样。咁佢话呢度咧，你哋一定要落嚟影下相啦。点解咧？佢话因为原来嗰度系5200米，哇！我话唔系嘛，5200米真系谂都未谂过，呢即系我呢一世人有机会会去到即系5200米啊！咁仲抵死喎！佢就话：喂，不如咁啦，嗱，我哋帮你影相啊，你跳高啊，我哋影啊咁。佢哋嗰啲司机咧，嗰四个司机咧，我哋有一个导游，然后四个司机咧，其实都好有经验嘅，即系五个人嚟睇住我哋啦。我哋嗰阵时好似剩翻九个人啫嘛，咁啊坐嗰四部四驱车。咁但系原来佢哋嗰啲司机个个都哇，即系高手嚟嘅，影相高手啊，尤其是影即系手机啊。咁啊，我哋咧佢成个人趴晒喺度，将个手机贴住地咁就系向上影咧。咁你就真係好正啊！因为你稍微一离地咧，一收一收双脚咧，你就会觉得好似跳到好高好高咁样啊！咁我同太太卒之，开头我都唔够胆嘅，佢又猛话唔惊唔惊咁啊，卒之都跳咗上去，哇5200米吓！咁啊，所以咧嗱呢个纪录咧，我相信我呢一生咧都唔会破啦。亦都唔想播啦，因为随住年纪大，你都唔够胆啦吓。嗱咁但系各位听众咧，你就谂下啦，你第时有冇机会啦？你哋梗系有机会啦，系嘛 ？Jeffy， 你梗系有机会，5200米啊，5200米。好啦，咁但系咧，讲到玻利维亚，其实上一次咧都已经介绍咗个天空之镜，即系你就冇嚟啦吓，就系、是、当咪写到啦，但系都有啲相就好易噶咋，你上去打 Sky Mirror。即係 Google Image 將我成日都講啦，你打 Sky Mirror Bolivia 咁樣咧，咁你已經睇到曬好多好靚嘅相啊！真係，咁我即係睇網上睇嗰啲相咧，都以為話哇真定假噶，同埋即係你好難先影得到噶咁。咁但係今次我哋去到咧，真係天公造美，即係嗰個天氣非常之好，天色好咁樣，即係我哋影到嗰啲咧，就差唔多係等於你喺網上睇到嗰啲最靚嗰啲。哇！我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我哋等日落，我哋喺嗰度咧，其實係磨咗成日。我哋系三部曲，之前咧，当然啦，我哋之前就喺嗰个叫做Uyuni 嘅镇度咧，即系嗰个镇系完全好似真系你睇电影嗰啲嘅探险队出发之前嗰啲镇咁样样嘅，即系全部都矮望望啲建筑物啦，但系其实好多都系市集嚟嘅啫，咁啊市集咧你入去就买嗰啲补给品吓，咁、但系周围咧就沙尘滚嗰就停满晒啲吉普车。系咪好似做戏咁啊？系嘛？啲帐篷啊、吉普车咁样样，个个就包到冚晒啊吓！咁于是我哋就去到咧就补给啦，又买啲嘢，然后就真系入去。 好味喎！ 好咗好多啊！ 系啊， 个汤好似滑啲咁样啊！ 香港人又中意食广东菜，又出晒名噶啦。但正宗嘅广东菜，你哋有冇食过？今日带大家嚟到富东呢度食正宗嘅广东菜。呢度嘅师傅林师傅有36年嘅煮食经验。 好，嚟啦！ 一、二、三， 有鲍鱼味，有鸡味， 系啊， 唔使牙都食到喎， 系啦， 我真系唔想停口。